词语，受， 受， 娱乐， 娱乐， 聊天， 聊天， 蛮， 蛮， 体重， 体重， 适应， 适应， 午休， 午休， 躲， 躲， 怪不得， 怪不得， 原来， 原来， 关门， 关门， 俗话， 俗话， 有空， 有空， 一趟， 一趟， 厉害， 厉害， 个别， 个别， 课间， 课间， 钻， 钻， 冲， 冲， 遇上， 遇上。